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系再过几个钟头咧，就踏进新嘅一年。相信好多人咧，寻日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一啲手机里边嘅短信，因为咧喺太平洋嘅另外一边咧，佢哋已经咧系进入咗新年嘅元旦，系咪？咁咧喺寻日咧，好多人收到一个影片或者一个信息，就系咁样讲嘅。佢话请各位乘客注意，你哋而家坐紧嘅呢班列车就系2023班次，快要到站啦。请你记得落车之前咧，系唔好留低任何嘅悲伤、失望同埋烦恼，然之后咧去转搭下一班嘅列车，就系2024号嘅班车嘅列车，并且记得要带上你嘅盼望、喜乐同埋欢腾。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我哋每一个人都走到呢个嘅重要嘅关节嘅地方，我哋会面对一个转变。但愿我哋带着喜乐嘅心，同心同行，你要带着盼望，你要走进神为我哋预备嘅一个新嘅年度。有人会发现得到今日好特别嘅一个日子，因为如果按照数目字咧就好古怪嘅。今日咧就系2023年12月31号。咁咧就如果有人用數字去計咧，就計得出咧就係12/31/23啊，即係12月31号23年。咁你讀起嚟咧就係、是、其實就變咗123123啊，即係兩 set 嘅123123。當我哋講123123，其實講緊我哋要準備啦，即係要起跑啦，123起跑起步咁樣。佢呢講緊我哋都係準備起跑，跑進新嘅一個年度，帶著盼望，帶著歡欣。同心合意在神的家里面，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在我们社区当中，来到去被神所使用，因为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光，生命的光。所以都带来给大家今天的信息，是来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和新约的约翰福音第8章这段的经文。其实呢就回到来这段呢，我觉得你有很熟络的感觉，因为很熟悉的一个的教堂同埋聚會嘅場所，好熟悉嘅一班嘅弟兄姊妹。雖然我已經好多年咧係冇翻到嚟大家嘅呢個當中嚟到分享信息咯。記得咧，我過去亦都有10多年嘅時間咧喺門諾會嘅堂會裏邊嚟到做牧養嘅侍奉，亦都曾經其中有10年嘅時間咧係被呢個加拿大門諾總會咧所委派嚟到從事一個特別嘅項目。就是有關於咧係多元文化事工嘅推動嘅一個項目，咁總共做咗10年。咁因為呢個項目嘅事工嘅緣故咧，我就有機會走訪訪問好多不同嘅教會，由加拿大嘅東岸一路嚟到我哋嘅西岸，亦落到去美國等等嘅地方。咁啊，10年完成咗呢個嘅項目之後，咁神就帶領我回翻到去一個牧養嘅工場裏邊，直至到係3年之前去退休嚇。咁感謝神喺呢段日子退休以嚟都繼續嚟同好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分享信息啦，帶領一啲查經嘅聚會嘅。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这个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那里所分享所讲到的。刚过去一个礼拜，我们仍然在庆祝圣诞节。圣诞节的重点就是讲基督的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但耶稣的降世有特别的目的，有特别的使命。所以这里说为要，这两个字很重要。为要是带出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只是来潇洒走一趟那就算。而是帶出一個使命、一個責任、一個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要帶來救恩，拯救世上的所有的罪人。所以如果說我們基督徒所慶祝的這個聖誕節是講到有關於耶穌基督之外，最重要就是講到我們這一群的人，因為就是因為為了我們這群的有罪的人，所以基督才降生來到這個世上。所以当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不忘记我们这个救恩，不忘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就不要徒负神给我们这份美好的恩典。我们要继续为主来到发光，作美好的见证。很多人都在说，就是说人有罪，人有罪。偏偏很多时候一些未曾信主的朋友就会反驳一句说话，就说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有罪。 我冇睇到自己有罪，因為人好主觀噶嘛。如果我未睇到嘅話，我就唔會相信嘅。我未睇親眼見過咧，我就唔會接受嘅，係嘛？通常就係咁樣。所以好多人或者你身邊好多嘅朋友都係咁樣同你講嘅。你話我哋有罪，但我冇睇到我有罪喎，所以佢唔會認同自己係一個罪人，亦都唔會接納我哋繼續講落去嘅呢個福音。咁點樣回應佢哋咧？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個嘅比喻嚟到去回應呢啲人嘅問題。當佢哋話我哋冇睇到自己嘅罪嘅時候，我哋可以問下對方：如果喺一個黑暗嘅房間裏邊，你要照一塊鏡啊，通常我哋每日都照鏡，喺黑暗嘅房間又冇著燈，對住呢塊鏡，你能唔能夠睇到你自己嘅面呢？睇到嗎？睇唔到係嘛？肯定睇唔到嘅，一定睇唔到嘅。因為全部黑暗一片，漆黑一片，你看不到自己的面，唯有當我們打開這盞燈大放光明的時候，因為有光來到這裡，我們就能夠在這塊鏡的面前清清楚楚看到我們自己。人之所以看不到，是因為沒有光，這是一個重點。當我們明白這個重點的時候，就知道為什麼有人是說我看不到自己有罪呢？因為他仍然活在黑暗的當中，被黑暗所籠罩，被黑暗所來到圍困住他。其中一個例子很明顯的，就是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節那裡，當時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的膝前，跟著就說：主啊，離開我，我是一個罪人，我是個罪人。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轉變呢？在此之前，彼得仍然很驕傲的，很傲慢的，他覺得說我打不到魚而已，耶穌你不用教我打魚啊，耶穌你講道就厲害而已，講比喻講故事就厲害而已，你怎能夠教我打魚呢？不過既然你叫到了，你是我夫子，我就即管去聽從咯。結果當他順服聽從主耶穌的吩咐，將隻船開到比較水深的地方，跟住放個漁網落去，就立即打到好大群、好大群嘅魚翻上嚟。當其時，其他嘅人好歡欣快樂，為咗呢一次嘅咁大嘅收穫而高興嘅時候，唯獨是呢個人就係西門彼得，佢睇見，佢嘅反應係唔一樣嘅。佢嘅反應係一個好內心裏邊一個好深層嘅反省，跟住佢就馬上立時看見，這個就是聖經的翻譯，他看到了，即是在此之前他還未看到，因為他活在他自己心裡面的黑暗，他看不到這件事情。當耶穌行了這個神蹟，光照在他的心裡面，他就立即看到，就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所以在此之前，如果有朋友說我還未看到我是一個罪人的時候，你不要心急，你就是祈禱，求基督的光光照他，尤其是光照他的内心，好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光照，于是乎就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好像西门彼得这个情况一样。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某一个翻译的译本是这样写，他说光照进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事实上是的，就好像今早早第一个入到嚟呢个教堂呢、这个聚会嘅场所嘅时候，未曾着灯，仍然系黑沉沉嘅。但将呢啲灯火一照着嘅时候咧，就将黑暗赶咗出去，将黑暗赶走咗。以前黑暗系喺笼罩喺呢个地方，因为没有光。但光一嚟咧，就将黑暗赶走，就所以话黑暗不能胜过光。所以基督要降生，基督要嚟到我哋嘅中间，带嚟俾我哋有光明。而最重要的是带来给我们，尤其是一年的终结，马上要踏进新的一年的时候，求主继续的光照我们，以至过去人生里面种种的黑暗，或者种种不如意带给我们的黑暗都来到去消除，因为光来了就将黑暗来到去赶走。所以这个就是黑暗中的光芒，就好像圣诞节我们点着很多圣诞的蜡烛等等，都表达着在黑暗里面但是有光，因为光一来到黑暗就被赶了出去。会不会在过去一年里面你的心中被很多困扰着，被很多问题来到烦恼着，令到你内心里面常常有黑暗的一面呢？有很多阴影重重在你自己的思想心态里面呢？祈祷啦，求主光照我哋，在新嘅一年当中，将我哋里边嘅黑暗你要赶走。 其實信了主很多年的基督徒，有時候都因為被一些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所纏累住，還未走出這個黑暗，未曾走出這些黑暗的網羅，被纏繞住。所以我們禱告，不要留下這些黑暗，我們進到新的一年，求主基督光照我們，進入光明的一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很精彩的一番说话，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他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光照在哪里？不是周围照，是照在你的心中，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最需要的就是这道基督的光。如果未曾认识神，未曾认识基督，我们没有光，难怪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也难怪我们看不到为什么我会是有这么悲伤、这么烦恼、这么难过。但是当神吩咐这道光照在我们心里，就是基督之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亲自的经历吗？如果你记得圣经记载到保罗，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他当他活在黑暗里面，未曾有基督的光光照他的时候，他就很骄傲、很自负，甚至乎是敌挡基督、残害基督徒、破坏教会。但基督的光光照他，照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就被降服了下来。结果他成为外邦人之光。为什么？要亲自将这个耶稣的福音带到去那些不是犹太人当中的人群里面，所以他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使徒，也都是外邦人之光。因为光照在他心里面，他生命就不一样。今天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道光呢？在你心里面有没有这道光不断地来光照你呢？除走我们心中的黑暗呢？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踏进新的一年，我们仍然是继续是带着这些黑暗走向一个新的年度。这个是没有这样的需要。求基督的光光照我们的内心，驱除我们心中的黑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问下大家有关于圣经的问题，就是整本圣经里面，全本圣经里面，全本圣经里面头一句的说话是哪句说话？整本圣经头一句说话是哪句说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章第一节，个个都识。不过我问下，头一句说话，说话是乜嘢？是第一章第三节嗰度话神说。是神讲的，这个是整本圣经第一句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总共出现了三次有关于光这个道理。而整本圣经讲给我们，原来创造是从光来到开始的。没有了光，就没有余下的创造的事情来到发生。所以光是何等的重要。从此我们就看到整本圣经都是以光做个主题的，是强调了这道光对我们的世界、对人生、对历史、对我们的将来都是重要的。因为一阵间你会看到由创世纪开始一路讲到启示录最结束的时候，都是讲到光何等的重要呢？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某某教会的弟兄，他告诉我，牧师，你知不知道 我以前未退休之前就在一间 大机构里面来工作的。那间机构是做什么事情呢？就跟这些灯光的工程很有关系的。就是多种不同的灯光，大场所、小场所都用到的灯光工程。有一年他就说，我想想怎样推广我们的那个业务呢？他要印一些卡片。如果只是很传统讲公司的名字，我是某某人，什么职位，什么电话，什么 email， 没什么意思，太死板。他就祈祷，然后他祈祷之后，他就想到就是说，我就要写这句圣经在我的卡片那里。他说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要有光。这个从神而来的说话是一种很有权柄的说话，是神说的，是创造万有的主宰，圣经所说的这位神所说的，要有光。即是说原来光是从神那里的命定，神是给过我们的，而且是好的，是好的。如果我们再读这节圣经，原来有 prophetic 的意思，其实就已经讲着尼赛亚基督的光要来到，是好的，是很有意思的一句的说话，在我们的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体会到神盼望要在你的心中要有光，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有光，在你的家庭里面要有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要有光，在我们社区里面，因为基督徒的存在要有光。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是带着使命要活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要带上使命走进新的一年的里面去。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是我今天要讲到的重点。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很清楚说，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未解释这句说话之前，要明白为什么圣经一开始说耶稣又对众人说，即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回上面的记载呢，就是讲到当时耶稣同一群的犹太的百姓众人在这里周旋的，当时那班人呢想要来到捉耶稣的把柄，于是乎呢就拿了个犯了罪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就说这个妇人犯了罪，按照我们的传统呢就要用石头钉死他的，是吧？是这样讲的嘛。其实换言之就是说，如果耶稣说好啊，用石头钉死他，那些人就说哦，那你就没爱心了。如果耶稣说不要用石头钉他，就哦，那你不遵从我们摩西的律法了。所以你怎么回答呢？都是中计，我们是中伏的嘛。但耶稣的回应 很简单，就是说你们谁认为自己没罪的就钉第一块石头啦。咁呢個將個將嗰個波咧抌翻俾佢哋咯，將個將嗰個嗰個責任啊抌翻俾佢哋咯。咁結果咧，嗰啲人面面相看，咁就冇人夠膽做呢個動作，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坦誠咁講，佢心中都有罪。於是乎咧，就靜雞雞一個個咁溜走咗，結果一個人都冇。然之後，呢啲嚟控告呢個婦人或者捉耶穌把柄嘅人走咗。剩低落嚟嘅就係嗰啲圍觀嘅嗰啲羣眾，於是乎耶穌先至對呢啲人講，佢話我是，係耶穌一個自我嘅宣告，自我嗰種表達。佢話我就係世界嘅光，你要跟從我。一點解？因為跟從我嘅你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中文聖經呢度翻譯爭咁一樣嘢，你睇英文嘅譯本就係話係 never 加一個 never 呢個字，係永遠不在黑暗裏走，係永遠不在黑暗裏走。即係話光對於我哋嘅人生同埋永生都係非常非常嘅重要，因為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就光照呢個世界，所以聖誕節裏邊充滿住我哋話好多光芒四射嘅嗰啲節日。那些氣氛和那些佈置裝飾等等都是反映這個道理出來，跟從基督的就永遠不在黑暗裡面去走。弟兄姊妹，我們真的需要繼續跟從主，不是說我從前跟從了主就夠了，我要保持每一天都跟從主，每一個年度我都要跟從著基督的真光去走，這樣我就永遠不會跌入我人生的黑暗的那面裡面去，因为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就是属神的生命，永生生命的光，是何等宝贵的一句说话。如果你又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话我是出现了很多次的，有人数算过总共出现了23次那么多，耶稣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我是好牧人等等，很多这些重复的记载，耶稣直言不讳，很直接的来告诉我们是我是。这个我是其实是一个永恒的现在式，不是过去式，不是将来式，是永恒的现在式。到今天耶稣仍然是我是世界的光，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感谢主，耶稣的自我的宣告说我是，是表达出 佢就係獨一嘅救主，係值得我哋用一生一世去跟從主、認識主。今日耶穌基督仍然對你嚟到講話：我是世界嘅光，帶嚟俾你嘅係生命嘅光。你願意跟從佢嗎？你願意每一年都更新，再喺神嘅面前立志話：我要繼續跟從主耶穌。人生裏邊總係充滿住林林種種好多嘅問題嘅，由我哋出生以嚟就不斷問問題啦，問阿媽、問阿爸嘅問題，開始入學校讀書又問老師啲問題，啲老師俾我哋問到咧唔知點答，或者冇時間答，或者冇耐性去答，於是就話咧：誒唔好出聲，唔好講嘢，諸如此類啊！我哋成日都遭遇緊呢啲咁樣嘅困難，但我哋將啲問題只不過藏喺心間啫嘛。我哋成熟咗之後咧，就唔敢問咁多問題啊，亦都唔費事問啊，都冇答案嘅咁啊。於是乎咧，我哋將好多問題咧係屈藏喺我哋心底裏邊去。人生幾十年走過咗，其實我哋帶住好多問題嚟到換上一年又換一年，但係嗰啲問題可能冇解答到。尤其是好多嘅問題嘅出現咧，係你嘅人生嘅經歷裏邊發生嘅，係由你成長嘅裏邊曾經遭遇一啲嘅事情，你唔明白點解有好多矛盾喺你信咗主之後，仍然未曾好似未曾找到答案，揾到原因係點解咁樣？於是乎，我哋帶住好多問題，係走過一天又一天，活過一年又一年，究竟點解咧？好多時候，我哋都為咗呢個問題咧，要纏繞住我哋自己。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弟兄姊妹，耶穌嚟唔係要回答我哋所有嘅問題，可能你冇諗過呢一點。耶稣不是要来回答我们所有人的问题，耶稣固然一定有答案，但他不是要来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你想想，你想想，耶稣活在世上33年，忙着要去报道传道，走遍各城各乡去关怀很多的人，他何来有那么多时间你要回答人的那些问题？咁耶稣嚟系做乜嘢？耶稣嚟个世界上做乜嘢？耶稣嚟到系要同我哋一齐去处理我哋人生嘅问题，呢个先是重点。耶稣同我哋要一齐经历嗰啲问题，处理嗰啲问题。所以点解耶稣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嘅样式嚟到我哋中间，经历过我哋人生好多嘅痛苦，以致佢能够了解我哋。同我哋一齐去面对我哋人生种种林林种种嘅问题，并且懂得点去处理、点去解决嗰啲问题。圣经好多系咁样嘅，人系要同耶稣去配合嘅。耶稣要行一个神迹，好多时候咧要人去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呢个就系耶稣与嗰个人一齐处理佢人生嘅问题咯。我哋唔系翘埋对手话啊，我乜都唔使做啦咁，耶稣嚟解决我个问题啦咁样啊。咁呢個咧就好似咧係俾人成日俾人批評嘅，就覺得我哋誒淨係咩都靠神就得啦，咩都靠耶穌就得啦，就俾批評我哋就係咁樣。其實唔係噶嘛，耶穌盼望我哋同佢一齊係配合，以致佢同我哋一齊去處理、去面對、去解決我哋人生嘅問題，包括你個人嘅問題，包括你家庭嘅問題，包括你健康嘅問題，同埋其他嘅煩惱嘅問題。耶穌願意同我哋一齊去面對，你願唔願意？话主啊，请你来同我一齐去面对而家呢个问题。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就当你面对个处境唔知点样做，面对个烦恼唔知点样搞嘅时候咧，啲人教我咧一样嘢就系谂一谂，如果系耶稣，佢会点做咧？如果耶稣喺呢度，耶稣喺面对呢个处境，佢会点做咧？有阵时都会俾我哋一啲亮点啊，所以啲嘅一突然嘅亮光去谂一谂，知道点样去面对同埋处理。耶稣好想。在今天和你一起去面对你的问题，和你一起去处理你的问题。你愿不愿意说，耶稣啊，你是我的光，我就跟着你走，我就永远不在黑暗里面。弟兄姊妹，你要交上交出你的生命的主权，让耶稣和你一起去面对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所以人生有这么多林林种种的问题，人生有这么多黑暗面，其实最归根究底是什么呢？如果整本圣经就解释给我们听，就是罪嘛。 罪入了世界，於是乎就產生很多的問題。而罪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就是我們一般都知道的，就是我們外面看到的，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你感覺得到很多的罪，譬如人家的那些暴力、欺凌、詐騙、傷害，或者是用言語或者用網上的欺凌、霸凌等等，這些是罪，這個表面的一層的罪。但聖經說更深一個層次的罪，就是你心裡面的罪，在你思想裡面的罪，是潛藏在你心中的，好像潛水艇一樣潛在你心海裡面，那個是罪。就是因為你裡面的罪誘發出我們外面會去犯罪嘛，這個就是聖經一直說給我聽，罪有兩個層次，所以有裡外的罪業嘛，有裡面的和外面的罪，我們都要面對。這個就是因為罪帶來了人生的黑暗，帶來了世界的黑暗，人常常經歷，好像這個圖畫裡面所說的，時常被人來責備，遭遇到一些有理或者無理的責備，合理和或者不合理的指控，有人甚至被人誣告，無生無這件事，又生出這件事，來到去被人冤屈等等，於是乎令到我們很傷心很難過，很多人都用金手指指住我們，罵我們，罵我們，人生裡面成長裡面有太多了，無論我們做兒童的時候好，青少年的時候都好，或者出來社會做事都好，甚至乎我們建立了家庭都好，我們都時刻面對著好像這些這樣的遭遇一樣，搞到我們經常活在一個黑暗的層面裡面去。其實聖經裡面你抄一下，很多人的人生都好像經歷這件事，被人責備，被人冤屈，或者被人看不起，被人冷眼來到批評等等，時常有這些這樣的人物、這樣的角色來出現。為什麼？因為這正是反映出很多真實的人生就是這樣嘛。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讀聖經往往要學習將自己代入到這個人，耶穌跟這個人的談話，耶穌跟這個人一起的講的說話，你代入到這個人的說話，去感受一下，当耶稣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又有什么意思呢？带来给我们人生有什么亮光呢？回到去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当所有的人都不敢掟出第一块石头，个个都是销声匿迹的时候，耶稣就问这个妇人，就说什么没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就说没有啊，他们都这些要指控我的人都走了。耶稣跟着怎么说？他说我亦都不定你的罪，我亦都不定你的罪，不定你的罪，这个字用字是很严肃的一个字，即不是说算了，放你一马啦，无所谓啦，不是这些这么求求其其的，我们说这些呼呼显显的说话，很严肃的，就好像法庭里面这个法官的宣判一样，是定罪或者不定罪，是两个情形的。但耶稣说那些人要来要定你的罪，但是他们没办法，但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不是来定罪，耶稣要跟我们一起 去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所以耶稣跟着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才是重点，只是说不定你的罪，跟着回转头又去犯罪作恶，那就没意思了。那这个不是耶稣的本意，耶稣的本意是凭着爱不定你的罪，宽恕不定你的罪，但是有一个教导，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以后不要再犯罪，走出黑暗的人不要走回入去，转头走回入黑暗里面，这个是教导，一个提醒，帮助我们。所以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很有意思，一节的圣经，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读出这一节的圣经，好吗？我们预备，一起来，预备起。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只是读下半句，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一起再读一次，预备起。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感谢神。这个你就是讲神，我们是对神的回应，我们知道原来神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神就是赐下光明的创造者，他赐下救恩之光给我们，所以他说在神给我们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過去我哋黑暗裏邊睇唔到自己一個罪人，睇唔到福音，睇唔到救恩，睇唔到人生嘅出路。但係喺神嘅光照底下，我哋就必定能夠見到啦，弟兄姊妹。呢個詩人嘅一個經歷生命嘅好多嘅起跌之後，佢發現一樣嘢。原來生命裏面雖然有很多的災難，很多的苦痛，或者很多失敗失意，但是原來在神的光中我們是有盼望。弟兄姊妹，不要離開這片的光，也不要忘記了這份的光，我們要行在光中，我們就能夠見到 生命裏面的真光帶領我們。很多為何基督徒有這麼多基督徒那麼開心那麼快樂，因為他有生命之光。有多基督徒信了主，但是仍然活在沉痛悲哀和不能够饶恕的当中呢？因为他未曾见到这道光。求主帮助我们进到新的一年，又带给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改变。以赛亚书42章，就是也是今天所要分享的一段的经文，第六节那里说，神自己这样说，我耶和华是呼召你的，使你要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这个你使你，这个你其实讲的就是尼赛亚，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是有四首诗歌，我们叫做仆人之歌，都是预言，是讲到尼赛亚，即是后来的基督要来到带来这个救恩。所以神老早就已经有这样的计划，有这样的安排，要使到耶稣基督来到做尼赛亚，做我们的中保。所谓中保就是一个中间人，或者一个 mediator，就站在神和人群的中间。基督就是，所以基督来到江西为要拯救罪人，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要做我们的光。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外邦人来的，曾几何时我们未曾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基督的光愿意光照我们。可能这里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年代去信主得救的，但是我们都进到这个救恩里面，进入救恩的门里面，进到我们这所教会的里面去。我们曾几何时在救恩的门外看都是一个的外邦人，但基督的光光照我们的心里，就好像保罗刚才在哥林德后书说，他的光光照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如果你今天仍然在这里慕道，在渴求的， 你应该敞开你的心，让主的光来光照你，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主而来的拯救，就要得着生命之光，是何等的宝贵。又趁着今天是今年到最后的一日，我们做这个反省，再一次的来到得着这个生命之光。第七节，这个以赛亚书这里这样说，基督来到了，是要打开那些瞎子，即是盲眼的人的眼睛，并且带领那些被囚禁在牢狱的人来出来，又带领那些坐在黑暗里面的人离开这个监牢。所以这个领两次讲到，出又两次讲到，其实基督是带领我们的人生，要出离开这个黑暗，进入新的光明的盼望里面去。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可能你会说，没有，我又未试过失明，我的眼睛又很好，未试过看不到东西。那如果问候到一年年长的弟兄姊妹，发觉我们的眼睛是最快退化 的部分来的，最快就看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了，看得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了，就是眼睛的毛病那里来到开始的嘛。亦都有人话咧，唔系，我亦都未坐过监噶，我亦都未俾人哋运过噶。咁其实好多人都俾人运过嘅，点解啊？几年之前我哋咪成日俾人运咯，运喺屋企啊嘛，系嘛？唔可以出街，又唔可以旅行。就算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出门去旅行，去到当地咧，仲要俾人运两个礼拜，运喺个房间里边，系嘛？记唔记得啊？被隔离，这个咪被运咯，就一样的情况咯。但是我们感谢主，认识基督的人，有些基督徒就说，就趁着那个被运在房间里的日子，我们多些亲近神咯，多些读圣经咯，多些来到上网听讲道咯，来到去预备自己咯。感谢神，当我们有生命之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遠離呢啲黑暗嘅監牢裏邊去。不過好可惜，好多人今時今日仍然被囚禁喺罪惡嘅生活裏邊。佢冇錯，佢好自由嘅，通處去，到處走。我好有自由啊！但實質上佢內心裏邊冇自由，因為佢嘅內心係被囚禁喺罪惡嘅生活裏邊，所以佢不能不犯罪，不能不作惡。好似使徒保羅都講：，我真是苦啊！我要做嗰啲好事咧，偏偏就做冇心冇有心無力做唔到。我唔想做嗰啲壞事咧，嗰啲惡事咧，又偏偏咧就忍耐唔住，我又做咗出嚟啦。人就係被囚禁，因為黑暗喺我哋嘅心中嚟到掌權，嚟到去捆綁住我哋所有嘅一切。早兩個禮拜我就喺我自己所住個區域裏邊咧，就入去一間鋪頭。咁嗰間鋪頭係我經常去入去幫襯嘅。咁裏邊咧有一個係主內嘅姊妹，因為基督徒嘅姊妹咧喺嗰度咧就打工嘅，喺度睇鋪頭。成日都得佢一個人去看鋪嚇。嗰次我行入鋪頭咧，咁佢就：哎呀，牧師你嚟就開心啦，就好啦咁。我咩事啊？發生咩事啊？我心裏邊好煩惱啊！真係好沮喪啊！我咩事啊？咁因為咧，我哋嘅呢個鋪頭咧，成日俾人偷嘢嘅。我顧住忙住照顧另外一個客人嘅時候咧，就嗰啲嘢轉個頭咧，就嗰啲嘢就俾人偷咗噶啦咁啊！有啲仲偷咗啲比較值錢嘅嗰啲貨物咁。我係做打工嘅，我自己都心有不安啊，即係覺得係老闆嘅。交託俾我嘅鋪頭裏邊嘅嗰啲嘅貨品咧，俾人哋嚟到偷走咗嚇，即係佢好沮喪，好沮喪。佢話有時咧，我真係忍唔住，我就一有時間我就上翻呢個 CCTV 睇翻個錄影啊，邊個人偷咧咁啊，終於睇到原來呢個人咧偷咗幾次嘅，都係呢個人，而且著得好斯文嘅，咁又係佢偷嘅，咁佢就好心裏邊咧就好不安。附喺一個好似好沉重嘅枷鎖嗰個重擔裏邊去，有一次終於俾佢睇到呢個人咧，想嚟到去偷嘢，於是乎佢立即上前咧嚟到阻止仲同佢講話：你點解要嚟偷我哋嘅鋪頭嘅嘢啊？你知唔知你偷我鋪頭嘅嘢咧，就令到我個老闆有損失㗎啦？你知唔知啊？咁呢個人話，竟然回應一句説話，令到呢位姊妹咧更加沮喪。呢個人點回應㗎？咁傻做乜啦？你話俾你個老闆聽，叫佢報現疏咪得咯，去 claim 翻嚟咪得咯咁啊！即係話好正常啫。我偷嘢，你如果有損失，你咪去攞翻現疏 claim 翻嚟咯咁。呢一個就係一個人被囚禁，係一個習慣性嘅罪惡嘅心態裏邊去。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冰山嘅一角，只不過其中一啲嘅小嘅例子啫。其實在我們人生經歷裏面，無論我們看到的、所知道的，我們都發覺其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很多人被囚禁在罪惡裏面，結果就活在黑暗裏面，沒有光明。第二種的人呢，就不是因為他做錯事，不是因為他犯了罪惡以致黑暗裏面，而是相反，很多人是被人所傷害，被人來到去踐踏，於是乎生命裏面經歷了很多黑暗的低潮，覺得咧唔係佢嘅錯，但係因為人哋嘅犯罪作惡，令到咧佢受到牽連、受到損失，或者係甚至乎受到害處。因為人嘅説話欺凌佢，人嘅説話令到佢內心裏邊心如刀割，不斷嘅嚟到痛苦，不斷嘅嚟到滴血。好多呢啲咁情況，就活喺一個黑暗嘅低潮裏邊去。可能當我咁講，可能你會諗起某某人就係咁咯。我屋企有邊個邊個又係咁樣，我朋友裏邊又係咁咯，或者會覺得我都曾經係咁咯，走唔出呢個黑暗嘅一個嘅低潮。其實我想同大家講，其實唔係單係一般嘅人係咁嘅，好多所謂屬靈嘅領袖、神所使用嘅仆人都會有咁嘅經歷嘅。其中一個很著名的人物，想介紹俾大家知道，就是英國一個著名的牧師浸信會的牧師。他活在大概200年之前的日子，是英國很出色的一個講道家，有人稱呼他做一個講道王子，咁一個咁好的稱譽俾他，因為他講道實在很精彩，基於聖經，但係好有感染力，係能夠令到當代的人係能夠有很深層的反省同埋回應。所以追隨他聽他講道的人是越來越多。後來他出到去英國的倫敦那裡來到開始去做講道， 人群一路積聚，很多人 要嚟聽佢講道。嗰度本來聚會嘅地方咧，座位都唔夠，結果佢哋要搬，要租另外一個更大嘅地方嚟到聚會。但過咗一段時間，嗰、那個更大嘅場所咧都唔夠位俾嗰啲人坐咯，咁於是又要諗去開另外一個嘅地方。咁當時咧就甚至乎連當時嘅英國嘅女王維多利亞女王咧都慕名而至，要走嚟聽下施布珍牧師啊 ，Charles Spurgeon。佢講到 Spurgeon 呢個名咧，其實就係一個荷蘭裔嘅名字嚟，因為佢先祖咧就係荷蘭嗰處咧，因為要逃避呢個嘅宗教嘅迫害啊，咁就走到去英國，咁佢屬於係清教徒嘅嗰一群嘅信徒嘅後裔嚟嘅。所以神好使用呢位施布珍牧師嘅講道，唔單止咁樣，佢係一個出色嘅文字工作者，佢寫咗一啲嘅屬靈嘅書籍咧，好叫人讀咗之後好得幫助。第一本佢所寫嘅屬靈嘅靈修書籍咧，叫做《清晨甘露》啊，因為咧佢係鼓勵信徒咧係一起身咧就讀呢一本嘅屬靈嘅書啊，嚟到喺裏邊有當然有記載啲經文，有啲反省，就好似類似我哋睇呢個嘅《荒漠甘泉》咁樣咁嘅情況。咁呢個清晨今日隔離呢本書咧，好舊嗰本書就係我嘅嚇，好我嘅，咁唔可以帶上嚟，因為咧已經就嚟要散咁滯噶啦，有超過幾十年嘅歷史。我記得咧就係一位朋友咧，佢信主接受洗禮嘅時候咧，收到呢個禮物。咁後嚟到我接受洗禮，呢講緊係50年前啦，接受洗禮嘅時候咧，咁佢又轉送咗呢本書俾我。我睇咗呢本書之後咧，非常嘅深愛，咁一路 keep 住到而家，咁都仲係放喺我嘅書房裏邊去。他寫的文字、靈修的信息是很活潑、很生動，是帶給人有好像歷久常新的滋味。一個講道這樣好的人，一個寫書這樣好的人，是到侍奉神的人，但他都曾經經歷過生命裡面一個很憂鬱的低潮。咁著名嘅報道家，咁出色嘅講員，佢嘅講道能夠吸引萬千嘅聽眾，但係點解佢會跌落一個黑暗嘅憂鬱嘅低潮咧？喺佢所寫嘅日記裏邊，好清楚記載呢件事，就係當佢嘅侍奉去到一個好高峰嘅地步嘅時候，正如頭先所講，座位都唔夠啦，於是佢哋要決定要揾一個更大嘅場所，冇任何嘅場所可以更大，只有一個劇院。一個劇院啊，即係喺度聽唱歌嘅地方，嗰度好多座位，於是佢決定用嗰個地方嚟到聚會。但隨即有好多人批評佢，嚟到用嚴厲嘅説話嚟到攻擊佢，就話：啊，你講道嘅地方點能夠用呢啲場所啊？咁於是乎產生好多嘅輿論啊，甚至乎上曬報紙啊。當時係咁樣嚇，咁但係佢就繼續同佢同工咧，繼續嚟到咁樣做。咁結果喺有某一次喺嗰個聚會裏邊就出咗一個問題，正當佢要講到好坐滿曬人嘅時候，突然間喺個會場裏邊有一把聲音出咗嚟，就係話火燭啊，火燭啊！咁你知道啦，當時啲人就人心惶惶，一聽到呢件事，個個就起身就走啦。結果咧就冇曬秩序，冇曬次序，依度好立亂。當然個聚會就搞唔成啦，亦都唔可以繼續嚟到講道啦。但更甚者、更嚴厲、更悲哀嘅就係，因為呢次嘅意外嘅事件咧，有幾十個人受傷，而且有7人係最後係宣判，因為呢件事而死亡。啊，對於呢個施布珍牧師嚟講，好大嘅打擊。但後嚟先發覺，原來係冇火燭呢回事嘅，係虛報嘅。是一個惡作劇的，我們說整蠱的，但製造一個意外，傷亡很大。施布珍牧師在心中很難過，他為到這些受傷或者死難的家屬十分的難過，他甚至乎不斷的自我責備自己，就覺得哎呀，如果我不是這樣做就沒事了，這樣等等，甚至乎嗰連續3星期佢冇講到啦，冇露面啦，冇出街見人，就好似頭先嗰幅圖畫，嗰個人啲佢心裏邊就諗住個個人隻手指就指住佢要鬧佢噶啦，就話佢就批評佢，佢就活喺一個咁黑暗嘅憂鬱嘅低潮期嘅裏邊去。一個神所使用嘅仆人，一個講道咁出色嘅人，都會經歷過人生裏邊一個竟然係咁黑暗嘅憂鬱嘅低潮期。何況好多好多弟兄姊妹信徒，我哋都曾經出現過呢啲嘅問題。 直至到神的光光照他，光照他内心里面，除走他的黑暗，赶走他的黑暗。当光来到，黑暗就不能胜过光，于是乎他就能够复兴起来。神又继续使用他，再次站上讲台，继续宣讲他的信息。虽然他一生活不过60岁，不过神使用他能够为福音、为神的道而大放光芒。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怀念和回顾他所分享的信息。所以他后来写了第二本灵修书籍，第一本叫《清晨甘露》，给早上读的，第二本是给夜晚黑来读的灵修的书，就叫做《静夜的亮光》。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黑夜里面，但是神的光要来到光照我们，带我们走出黑暗，进到新的一片的光明的境界。所以司母真牧师经过这次的打击，走出这个黑暗的低潮期之后，他就写了这句说话。他说，我们应该相信困难 是神使我们能够成就更大工作的阶石，就好像个台阶的一级一级这样。困难来了，但其实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迈向成功不远。所以朋友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现在面临很多困难，无论家庭的困难、个人工作或者事业上的困难，甚至侍奉上的困难，你要感恩，因为这个困难的出现就表示你快要走上成功。这个是给我们鼓励。司布真牧师经历了这次的事件，神复兴了他，光照了他，就能够被神更大的使用，做更伟大的事情，你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他说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这个真光就是耶稣基督。哪个人能够点亮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呢？没有人能够，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得，唯有耶稣来了，他就是真光，就能够燃点我们内心里面那团火，可以再次能够见到光明，再次认识自己，认识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3-14节那里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罪过就得以赦免。当光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在得胜的里面，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了，得胜了，所以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如果你仍然被过去的罪所犯过的错误而困扰着你，以致一直以来被缠绕、被捆绑、被囚禁在一些黑影、黑暗的阴霾里面的时候，在低潮里面的时候，请你记得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说成了，我们靠着祂，靠着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致脱离黑暗权势的捆绑，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所以结束来讲，恢复一起去读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我邀请大家一起你要再读一下，预备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耶稣是对我们讲，耶稣这番说话是对今日的你，今日的你来到讲，是对我们来到讲，是永远永远行走在主的光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啊？我最后引申一节圣经，是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21章23-24节，那里说羔羊就指着将来再来的基督，羔羊就是圣城的灯，这个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万民包括我们都要在这个圣城里面光中行走，光中行走。基督的光不单止在过去，不单止在现在要光照我们，在永世的将来都要光照我们。如果今日你没有立志行在祂的光中，将来在永世我们又如何能够行在祂的光中？愿主的话语今日今年最后一日提醒我们，又回到我开始讲，今日是特别的日子，是一二三起步行在神的光中。阿们。